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橙子，70后，非职业绘本作家，从银行跨界而来，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小女孩，用纯真和美好为孩子们写故事、讲故事。代表作品《步步熊的雨衣》《我依然爱你》等，曾入选中国童书榜原创绘本100家。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橙子。绘本《我依然爱你》讲了一个小女孩和奶奶的故事。小女孩从出生开始就和奶奶亲密无间，奶奶看着她一点点长大，送她上幼儿园，接她回家，一起买菜，围着小孙女这个小太阳转。小女孩渐渐长大，慢慢发现奶奶和以前不太一样，总是抱着个从乡下拿来的竹筐，一坐就是半天。小孙女儿想看看竹筐里到底藏着什么宝贝，却总是被奶奶发现，还被大声地呵斥。小女孩难过极了，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奶奶被警察叔叔领回了家，手上还戴着一个黄手环。小女孩这才知道奶奶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而有一天，她终于发现被奶奶当宝贝似的竹篮子里放的都是她自己的东西。橙子，我看了你的那个绘本啊，很温馨的一本书，我依然爱你，讲的是一个小姑娘跟她的奶奶的故事。奶奶是有阿尔茨海默症， 对的。 小姑娘以为奶奶忘了她了，不喜欢她了，不爱她了，很伤心。 嗯， 结果后来她就知道，奶奶虽然生病了，忘了很多事情，但是记得她。 对， 特别温馨，特别感动的一个故事。 对，奶奶就是换了一种方式爱她。 对，我知道这本书其实是根据你自己的故事这样改编出来的。 对，这个是根据我小时候和奶奶的一段情感，为版本，然后加上一些现实的一些东西吧，在里边，而写了这样的一本书。 小时候是在东北是吗？ 对，我小时候是在东北。 跟奶奶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呢？ 应该在小学之前，生活不在一个城市，因为我在城市里，奶奶在乡村。长大了之后，因为奶奶随着奶奶年龄的增长，慢慢的奶奶呢经常就到城里来，因为也需要我们的照顾，所以这样的时间会更多一些。小时候呢，我要每个假期去看奶奶，因为喜欢在村子里玩和小伙伴们，而且那个时候呢，奶奶也非常喜欢和我们玩。 那跟奶奶感情很好是吗？ 对，非常好。因为奶奶呢，在她的孙辈当中呢，只有一个孙女有三个孙子，所以 那你是最受宠的那一个 啊。对对对，所以呢，奶奶可能格外的就是对小女孩嘛，小宝贝儿嘛，更加的宠爱一些吧。 那你小时候记忆当中，奶奶生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实际上奶奶生病呢，是在我慢慢长大的一段过程。那这本书呢，我是放在了我的小时候。那个时候呢，奶奶就会莫名其妙的对着镜子说：“这个老太太是谁呀？ 这么漂亮， 不认识自己了 啊！他经常，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是觉得他在开玩笑，因为我奶奶特别爱美、就是在村子里，包括后来去城里啊，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左邻右舍的邻居啊，看见我奶奶都很惊奇啊，觉得这老太太，因为她还穿旗袍啊什么的，觉得非常爱美。然后突然之间她会这样呢，我刚开始我们会以为她在开玩笑，以为她不好意思表扬自己啊，就会说啊，真漂亮啊，这老太太，因为她经常这样说，就引起了我们注意。啊，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奶奶，你真的不认识这个老太太是谁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这不是你吗？他说我没有那么漂亮，很认真的跟我说、对，就这件事情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会儿你有多大？ 那会儿的时候我应该在十七八岁。 那已经是挺懂事的姑娘了。 啊，对对对，挺懂事了、 你只是在书中把她还原成一个小女孩。 哎，对对对。因为我的主要方向呢是给儿童写故事，也是想在现实当中为孩子们播下爱的种子，所以呢我想是从小做起。 嗯，故事里面的这些内容挺温馨的哈，但是实际上现实当中和一个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相处是一件很难的事，甚至有的时候会让人挺崩溃的。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当时。 嗯，实际上呢我奶奶不是说特别重，她只是说有一些事情她不记得、但是后来的时候呢就像我这个导读那个李一曼老师说的那样，实际上老人老的时候你就把她当成一个孩子。那这个过程之中呢会有时候觉得挺不理解的，因为我奶奶喜欢逛街，她喜欢不停地走啊，然后购物啊。那个时候多数呢我或者是我母亲或者是我父亲陪着他，他也比较喜欢玩，我们都陪着他，就后来的时候我们确实就把他当成了孩子因为他会经常确实是说一些你觉得不应该是这个年龄提出的一些要求啊， 比如说 啊，比如说就像后来我有了宝宝，我有了小孩儿，那我父亲呢肯定对我的宝宝要付出很多嘛，经常抱着他哈、那我奶奶就会说你不要抱着他，你抱我吧就会这样 好可爱的老太太 然后呢因为他那时候肯定没有奶瓶啊然后我这宝宝喝奶的时候他会说那我也想要这个奶瓶， 那你给他吗？ 给他会、我就给他买一个， 给奶奶也买个奶瓶 啊。对对对， 用吗？会真用、 他会用，他用的时候实际上看着的人会心酸然后我也会问他，我觉得特别好吗？他会说特别好喝，就牛奶放到这个里边就特别好喝了 你这种感情一定是有亲身的经历，有真情实感才能写得出来的东西。 对， 这编是编不出来 的对对对而且呢后来因为奶奶有时候说出来的话比较莫名其妙嘛，我就会特别关注这样的老人因为我也担心老人会发展成那个样子所以呢我对一些老人我就特别的关注，包括我成长之后的过程之中，包括现在也是 有一些非亲非故的老人也会关注吗？ 我会关注这个呢，也是像我奶奶是2006年去世的，那我这本书是去年十月份出版的，2015年创作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实际我一直想写，我是觉得老人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去关注他，值得我们去爱他包括我在行走在路上的时候我都会观察，尤其是老人有的时候会领一只小宠物啊，我都会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们孤单， 就是特别能体谅老人的一些心境也愿意去关注他们 对对对，从我自身的出发点来说呢可能受的教育是这样，就百善 孝为先， 孝为先对，是这样，而且我可能关注老人的这个已经在我的心目当中 成习惯了 成习惯了，可能无形之中就会关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特别想唤醒一些人，让人们多一点对老人的关注和爱护还有尊重我这本书当中呢提到了一个竹筐那这个竹筐是真实存在的 真有啊 真有这样的一个竹筐那个时候呢奶奶确实是在我小的时候呢她放着很多吃的东西，后来呢这个竹筐呢奶奶可能就什么都装了，再后来呢这个竹筐呢就放着一些她认为非常宝贝的东西 让我特别遗憾的是呢，就包括我先写这本书的一个初衷吧， 嗯， 总觉得因为后来也工作了， 嗯 啊，我会觉得有时候会自己很忙，可能陪奶奶的时间会少一点， 嗯， 而且呢就对老人呢可能也缺乏那些足够有的耐心， 嗯， 也基于这几点，我就特别想把这种爱传递下去，告诉现在的年轻人也好，包括孩子也好，可能很多事情走过了，遗憾是无法弥补的。 其实这个想法已经有了很多年 啊，对，很多年。 但是真正动手是 2015年。对， 为什么中间隔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每当我要写老人的故事的时候，就会心疼。就会 还没过去。 对对对，就会心痛，而且呢，是真的会把我带进思念奶奶的这个过程之中。所以写作有的时候是快乐的，但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让你很沉重。在2014年的时候，我就要写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呢，真正想坐在那静心的写的时候，我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过程，每次都泪流满面。然后后来呢，也是跟编辑探讨啊，编辑说我等你。你别着急，你慢慢写，什么时候让你的心情宁静下来去写，一直在等着我写这个故事。所以后来呢，我也是大概写了十多遍的时候，我每个字都在修改，因为我确实想这个是一份我的记忆，也是想分享给更多的读者，更多的爸爸妈妈们，所以我非常看重这段经历和故事。 橙子70后非职业绘本作家，从银行跨界而来，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小女孩，用纯真和美好为孩子们写故事讲故事。代表作品《步步熊的雨衣》《我依然爱你》等，曾入选中国童书榜原创绘本100佳。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橙子。看起来因为绘本嘛，主要是画嘛，文字很少， 对的， 加一块可能有几百字儿，也就哈， 但是最开始写完的时候是2000多字吧，后来根据这个画呢， 然后再往下筛减， 对，再往下筛减， 对呀，所以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就这么几百个字，写这么长的时间，一遍一遍的， 就是绘本第一稿写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学作品，那在创作过程之中加上绘画完事儿之后呢，会再改成一个精炼一下文字，那有一些绘画表示出来了，那文字就要删掉，也要给读者包括孩子们一个想象的空间。 那你后来是在北京工作哈，也不是专业的作者 啊，对， 只是因为心里有这么一段特别难以忘怀的情感，必须要抒发出来才心里舒服，然后也是很想跟大家来分享， 对对对， 所以才写了这样的故事哈， 对对， 我们称这个叫做跨界 啊，对对对对对， 我们知道你其实是银行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是一个负责人哈。好像这个反差有点大，银行是特别的理性、 对， 细致，一点儿都不能出错的地儿，不允许你有想象， 对， 我要的就是数字，就是一本一眼 的 东西， 对， 对，这么大的反差哈，你是想借着这个书展现另一部分的自己吗？你其实是一个挺感性的人。 对对对， 我 觉得您说的特别对，仿佛就是另外一个我说出来了。实际上我在参加工作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在银行工作，这个也是歪打正着吧，从事了比较理性的工作，但是在我的心里可能一直住着一个感性的我，一个小女孩吧，就包括在我小的时候呢，也特别特别的喜欢小孩小朋友，那个时候呢，我住在那个银行的家属楼里，然后楼下呢就是个幼儿园，我放假的时候呢就会去幼儿园跟小孩玩。 那你怎么没学幼师啊？ 没， 家里是银行的是吗？ 对对对对， 所以 那个时候呢可能自己的想法会少一些，可能父母让你选择什么职业了， 就听话呗， 就听话了。所以现在呢，我可能更多的教育孩子会说做你喜欢的事，你会觉得很幸福。所以可能是因为我的心里一直藏着这样的一个梦幻吧，而且是也一直藏着这样一个的小女孩。那后来等长大之后，尤其是结婚之后，怀孕之后，我可能一下子又回到了从前，就关注小朋友的事儿，可能就唤起了我对这个儿童的视角，包括他们的视野的一个关注。然后后来在我陪儿子成长的过程之中呢， 我小孩呢也是绘本的一个受益者。 嗯， 那等他长大之后，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才创作？实际上我小孩小的时候我会给他写故事，但是我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要出书啊。我小孩小时候经常问嘛，我估计小孩都会爱问说，妈妈我从哪里来的呀。 嗯 啊，那我最近我终于整理出来啊，因为小时候我就给他讲过啊。 一般的家长不都说吗？那个玉米地里捡的 啊，对对对，嗯，是这样， 就敷衍过去就算了。 嗯， 你会很认真的给他讲吗？ 啊，我会很认真，因为他特别喜欢听， 嗯， 然后我会给他讲，你是从妈妈肚子里来的， 嗯 嗯，那他就会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吃了我呀？啊，会这样，嗯， 那你怎么讲？ 我说我没有吃你啊，因为妈妈肚子里有个小房子，你一直住在那里 啊，嗯，然后就编个故事给他， 就编个故事给他讲，但是他特别喜欢听， 嗯， 然后他也上幼儿园之后，他也给讲给小朋友听， 嗯， 然后小朋友回家会问啊，从哪里来？然后好多小朋友确实说我妈妈是从医院给我捡来的， 嗯嗯， 是从窗台上给我抱来的，好多小孩都是这样说，他说只有我说我是在妈妈肚子里的， 嗯， 然后小朋友会觉得特别奇怪，嗯， 那你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以后，你会觉得压在心里的那个东西 释放了， 真的释放了 啊，会释放一些， 嗯， 尤其是当我写这本《我依然爱你》的时候，我确实是倾注了太多的情感， 嗯 啊，而且呢，我跟编辑一再的说，我说书实际上，我客观的讲，我觉得卖的好坏不那么的重要，我是想让大家都知道，都去爱老人， 嗯， 都去尊重老人，从小做起。我说我的出发点是这样， 嗯， 接受老人，接受慢慢变老的老人。 嗯，你们家孩子他现在已经 上大学了， 上大学了， 嗯， 长大成人。他看你写的绘本吗？ 他会看 啊， 因为我在创作的过程之中呢，嗯，在文稿的过程之中，我一般的时候第一遍会念给我的儿子和先生听， 嗯， 我让他们给我提意见。我是觉得小孩呢，无形之中就包括从小给他读书、读绘本什么的。 嗯， 对于他的一种成长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就我会慢慢的发现小孩呢， 嗯， 会特别懂事，就慢慢的懂事，包括就他小的时候呢，去超市啊或干嘛，就已经不用我拿东西了，就都是他和他爸爸在拿东西， 嗯， 啊，就包括出去玩的时候呢，他做好那攻略然后带着我走，就完完全全的，有的时候我说我在你面前已经慢慢的向这个奶奶在靠拢了，然后他会觉得嗯，我是小女生，我需要保护， 啊， 嗯 嗯，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不是说你就这么交给他啊，你看你是男子汉，不能让妈妈处理， 嗯， 有东西您得拎着， 嗯， 其实不用说这样的， 实际不啊，不用， 都是在故事里他看到的， 对对对对， 从小读到的东西， 对对对对， 嗯， 所以呢我觉得绘本可能真的就是有魔力， 嗯 它是无形之中在滋养着孩子，包括也滋养着家长， 嗯， 嗯，但是有人会觉得哎呀这些绘本好幼稚啊，就是几张画嘛，那么简单的文字，有那功夫我们孩子还学学英语呢，学学奥数呢。 嗯，对，会有这样的，因为有很多的家长包括我儿子的同学的父母也问过我， 嗯， 啊，就说啊你儿子怎么学习啊这么好，会怎么怎么地呀，啊， 嗯， 但是呢嗯，确实我跟他说，我说小孩可能就是读了大量的书， 嗯， 就包括现在有的时候我很不理解，说小孩上课外班吧，很多很多的课外班， 嗯， 啊，因为我小孩确实也没上过课外班，有一些课外班呢挺理解，但有一些就作文的课外班哈， 嗯， 我经常就包括我身边的人，他一说上作文的课外班我就很惊诧。我说作文的课外班怎么上啊， 嗯， 我说老师教的只是一种方法和逻辑， 对，啊， 对， 嗯， 但更多的一定是你读书的积累，所以呢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拯救这个孩子，我就想从他爸爸妈妈那入手，我说你让他多读书吧， 嗯， 那他写作一定会很好， 所以您和您家孩子都是阅读的受益者，嗯，你愿意把你自己的故事通过绘本的方式传递给更多的人， 对对对对对， 啊， 因为我小的时候呢肯定没有绘本， 嗯， 啊，70年代嘛没有绘本， 嗯，小人书有，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 就那么几本，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小人书， 嗯， 但那段记忆有对于我来说也挺幸福和快乐的，可能攒几分钱，因为小人书很便宜嘛， 嗯，一会儿还可以租小人书呢， 对对对， 有个小摊往那一坐 啊，对的对的， 一分钱两分钱呢可以看一本，特别冷的天在那一坐，坐一下午， 对吧，这个我和我哥哥还真的做过这件事儿， 嗯 嗯，因为那个时候买了好多好多的小人书， 嗯， 然后邻居的小孩就来家里看， 嗯， 后来呢因为有很多的大人会说总去你家看书也不好意思， 嗯， 你们去让更多的人看，去到那个 外边去摆个小摊儿，去租书吧。然后呢，我和我哥真的就到外边就摆了。 你俩摆的摊儿、 啊？我俩摆的摊儿，但基本上也不太收费，就坐在那儿、 啊， 然后看到很多孩子看，就觉得特别 幸福开心哈、 啊，特别开心嗯。嗯，那个时候可能就想有一天我要开个书店呀、 嗯， 然后让很多很多的人可以有书。 每一个文艺女青年都有过要开一个书店的梦想，大概其实这样的。 对，虽然现在没有实现吧，但是自己的书可以放在书店里，可能也是一种欣慰。 为什么不是别的一种常人看起来更高大上的方式来倾诉自己多年心中埋藏的这些情感？比如说我写个散文， 嗯， 比如说我从成人的视角出发， 嗯， 来写一些人生的感悟等等这样的文字，而是选择给小朋友，甚至是低幼的小朋友，以绘本的这个基础文字的方式来表达这些内容。 嗯，实际年轻的时候，包括做文艺女青年的时候，也写过小酸诗啊、小散文呀、啊，也写过、 嗯。 现在也会写，但只是偶尔。 嗯， 为什么后来就投身儿童呢？ 嗯、 可能也是因为我心里 喜欢孩子， 喜欢孩子，而且我觉得给孩子做事，包括给孩子写书，是特别纯净的事儿。 嗯， 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会让自己的心灵都更加的纯净，也会让自己一直处于这个孩提阶段， 嗯， 我特别享受这个过程，而且呢，就小孩呢，我觉得小孩就是一张空白， 嗯， 你给他注入什么，描绘什么，他将来可能就会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我特别愿意把我曾经，就包括我给我儿子讲故事啊，给他写故事啊，我让现在的孩子们去分享，因为我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 嗯， 那我希望我的这份爱心吧，啊，从小朋友入手。那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因为我喜欢孩子， 是我看你微信头像、都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实际上是别人家的孩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很多人说呀，这两条小辫子是你小时候，是我特别希望是我小时候，但不是 但是毕竟作为一个成年人，而且是在银行工作的一个职业人，话一转身就是另外一种感觉和身份来写低幼的读物，这个转变的话对你来说是很自如的吗？还是说也需要找找感觉？ 实际我真正开始写的时候是2012年了、 嗯、 啊，现在五年多、 嗯、 那个时候因为喜欢和真正去从事还是两码事儿。 对， 嗯，实际刚开始写的时候我也摸不着头，虽然我给孩子讲绘本讲的很多、 嗯、 但真正你自己去创作这样绘本故事的时候还是有点难的。 对呀、啊 嗯、 看着很简单，就用几行字儿，实际上那个越是字儿少 越难写， 越是讲究用最少的字到那个最到位的状态，那是最难的。 对的对的。所以那个阶段呢我也下了很多功夫，包括我白天要工作、 嗯、 然后晚上呢基本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是我儿子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儿子可能就不太看绘本了，但我会大量的买很多很多，我去阅读，然后从中找到这个写作方法。但是这个跨越呢就包括我可能每天精力充沛的去工作、 嗯、 然后晚上包括或者是清晨我会早起来写作呀、 嗯、 看书啊，我觉得这个状态我特别享受 因为银行工作特别理性，那晚上呢我来创作的时候可能就是对我身心的一个放松。 白天做女强人，晚上回家做小女孩。 对、这个过程很好，很幸福， 很 美，很 享受， 但有时候也会觉得挺辛苦的。 心中住了个小女孩的银行高管，在同事们眼中是个什么样子呢？谁又能想到，看起来文文弱弱的橙子，当年居然愣头愣脑的，直接就找到出版社，跟人家说，我要出书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橙子，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